人的名字叫做男人，男人的名字叫做逃避，逃避的名字叫追求。美在人情，美在生活，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想你还找谁，原因耐人寻味，证据可能是是而非， 还来不及决定，约会已确定不是场误会，是制作的错，是盲目的对，已无所谓。 看见你看不见黑白是非，闭起眼睛也会望穿秋水， 就因为不忙不爱，说你不爱无味，不能不追。 如果那不是你，你又是我的谁？只是一场偶遇，只能坚持成为一对，冥冥中有慈悲，还是谁的心中有鬼？有爱的机会，就失去机会，已无所谓。 看见你，看不见黑白是非，闭起眼睛也会。穿秋水，只因为不忙不爱，所以不爱无悔，不能不追。 好在前往回味，不管面对面 西南北，谁就让谁包围，可谓前往回归，何必要跟良心作对？如果不是你，又是谁？ 过去没有开始，未来没有终点，这是希望的旅程。是谁在风中奔跑，自由穿行，梦想向着幸福的远方。世界像无尽的画卷，一切像美丽的诗篇。如清风自在的旅行，越过江辽阔的原野，越过夕阳里的远山，在无限狂妄世界自在奔跑。在蓝色天空下面，鲜花在风里摇曳，这是无忧的旅程。是谁在风中奔跑，自由穿行，梦想向着幸福的远方。世界像无尽的画卷，一切像美丽的诗篇。如清风自在的旅行，越过江辽阔的原野，越过夕阳里的远山，在无限宽广世界自在奔跑。 好笑，醒来就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，故总要学会自己承受。也许啊，一切只因为痴心的错，一切的激动只因为爱太落魄，只懂得付出不知什么，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，总是偷偷收拾自己的却不认我，总是放感情傻不认我，什么自由原来我想过，曾经也是那么快乐，结果呢到最后爱的是只一刻，心剩下几张约定的承诺，你和我用生命去复合，曾经还是那么无奈，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要你呢，似乎相信你的答案，结果呢还不是为了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。 上思念忘不掉，红了眼，分手的语言，曾经隔着海岸线，恨你 在他身边，深情的期限每日一千遍， 把我的世界都给你，也心甘情愿，心碎的祝福要你听见，只要你靠在他的右肩，能够睡得很甜，我就会一成全，用我的生命交换你幸福到永远，痛苦与孤独我都眷恋，紧紧拥抱冷冷的腼腆，我的爱不会变，无尽的期限泪流一千遍。 Thank you. 是习惯着孤单，离开以后才懂得了如何去爱，爱就不该计较伤害，我在空气里抱紧你最后的温暖，握不住对你的依赖，离开以后我才懂得爱如何去爱，懂得你的那些无奈，我不相信爱可以说放就放得开，现在我才终于 就这样悄悄